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旧约圣经诗篇119篇。哪一篇诗篇是最长的诗篇？119篇。今天的经文是两节经文，147到148节。我念的是和修本的版本，比和合本版本比较容易懂一点。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天尚未亮，我呼喊求救，我仰望你的话，我终夜双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言语。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你的道的上帝，而且你甚至赐给我们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道，你的儿子。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讲，听到和心里所思念的是蒙你所悦纳的，是出于你的话语，以你的话语回应你的，你儿子的道。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这篇讲到是今年恩典媒介系列讲到最后一讲。之前我们讲恩典的媒介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是上帝所设立，主耶稣他指定圣徒在教会的处境之下，依靠圣灵凭着信心力行使用，以得着恩典使上帝得荣耀的方式管道作为义务和本分。或恩典媒介就是上帝指定他儿女上天堂必须要走的道路，是主耶稣规范他的圣徒成圣必须操作的属灵操练，也就是一个人必须具体采取行动所做的事。恩典媒介包括但是不限于之前提到的奉献、听到读经、今天讲默想上帝的话语。三年前其实有同一篇讲道，同一个主题的讲道，用同一段经文默想上帝的话语，是许多清教徒先贤所说最容易被基督徒所忽略的蒙恩管道。也许原因是我猜默想是最不容易被人看见，我的意思是别人看得见你坐在这里听到，看得到你读经，也听得到你的祷告，甚至看得见你奉献，但是有谁知道你默想上帝的话语？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脑筋堆满什么样的思念？默想没有人看得见，但我会说，却最直接显明一个人，特别一个圣徒的心。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从一个人所说的话，特别一个基督徒所说的话，你总是听得出来他可否默想上帝的道，这是装不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恩典媒介之中，默想上帝的话语也提供你我最可靠的得救确据。假冒伪善之辈可以祷告给人听，奉献给人看，但是唯有真正的圣徒会默想上帝的话语。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得救？问自己实践三段论，我可否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话语的人，就是如今在地上爱慕上帝，将来有一天在天上要眼见上帝儿子的人。但什么是默想？旧约里面有几个字翻译为默想或思想，譬如说创世纪24章63节，以撒出来在田野里，在田野里默想。诗篇39篇第3节，大卫默想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如火烧起来。诗篇119篇15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我终夜双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言语。或者我们熟悉的诗篇第一篇， 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就是有福的，蒙福的人。基督徒圣徒的默想显然不是一种放空，不是冥想。默想是有其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是上帝的作为或上帝的话语。但我们今天的焦点是默想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的特殊启示。默想上帝的话语有明确的方向和明确的目的。默想上帝的话语，默想不是某种自我提升的手段，也不是某种抽象的哲理思辨，终究是为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所以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说，默想是把上帝的话语转换为圣徒行动的中间媒介。清教徒非常注重默想的艺术 The Art of Divine Meditation， 他们写了许多关于默想的书，今天的讲道也会引用清教徒的著作，例如 Thomas Watson 华森说，默想是神圣的心智操练，我们借此想起上帝的真理，认真的思考，并将其真理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西敏会议的神学家 Edmund Calamy 他说，真正的默想就是默想基督，以至于基督的爱点燃人的心，人思想上帝的真理，以至于真理转化人心，审视罪恶，以至于人恨恶罪恶。默想是一种理性的运作。曼顿会说，默想是与上帝纯洁而理性的交谈，是圣化理性的精华和巅峰。不过另外一个清教徒 Watson 华森却指出，默想却有别于读经，默想不仅关乎理性，更在乎人的心。因此 Watson 华森说，研读在于用脑筋，默想则在于用心。研读启发你的巧思，默想则会激发你的情感。所以就此我们可以分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读经方式。非信徒也用头脑研究经文，但是唯有基督徒才有心用心默想基督的道。这就是为何你我弟兄姐妹能够读懂圣经，甚至比学者教授神学院老师读得更好。诗人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则。默想上帝话语是所有属灵人特有的特权，而我们这些有基督的灵的人，我们不仅在经文中寻找基督，更以基督的心思念基督。例如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许多人都能够认得出来，这是先知以赛亚指向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但这还不够，认出这是指着基督所说的经文又怎么样？彼得说，是基督的灵在先知的心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表示是基督的灵先默示先知写下基督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时候受难，表示当主耶稣他自己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上帝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他就全然明白是上帝的旨意，乐意将他压伤，乐意将他献为我们的赎罪祭，毕竟起初就是他默示先知写下经卷上记载关于他的事。这也表示耶稣他从小就熟读以赛亚书。你可以想象12岁的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读以赛亚书53章。17岁的耶稣还没有人认识他，在会堂读 以赛亚书53章30岁的耶稣越加明白这段经文就是指着他写的，以他的心读他的话语，你就能够体会耶稣读经他的心中有何感想，他如何默想以赛亚书53章，你知道不是吗？因为你并非没有基督的灵，你以他的心为心，你以基督的心默想以赛亚书53章，这个应该与教会的查经班或特会研经大不相同。以这样的心思，以这样的基督的心思想所读的经文，以这样的心默想你在教会所听得到，你就不可能以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太属灵或不够实用。许多清教徒都强调，既然基督徒定义就是属灵人，那么默想就是基督徒该尽的属灵本分。但是他们也认知没有人喜欢尽本分，所以瓦岑华生甚至会说，这因为我们败坏的本性不喜欢默想上帝的话语，由此刚好证实默想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这显示我们基督徒默想上帝的话语并非总是那么的容易，也并不是总是那么的理所当然。默想是本分，但不是我们的本能。默想不会凭空发生，默想需要刻意的经营。默想是清教徒会说 It's a serious business, it's serious work, it's 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等一下我会再讨论我们要如何经营，如何做这个严肃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希望你们留意，默想既然是本分就有其必要。我会说默想是所有恩典运作必须有的润滑油，少了它恩典就无法运作。西敏奥里问答强调，基督是借着圣道圣礼和祷告传递恩典，所以如果没有默想，这些恩典媒介就成了没有效用的外在运作。什么人都可以听到，但是信徒和非信徒听到的差别在哪里？在于默想。曼顿说，没有默想的听到是浪费时间，而没有听到的默想则是最危险的冥想。我们默想圣道也默想圣礼，就是可见的道。因此我们会花时间解释，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解释这饼和这酒到底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人解释的圣餐就像没有厨师料理的食物。而料理再好的食物，如果你没有用你的嘴巴去咀嚼，它也无法消化。默想就是用我们的心咀嚼主的晚餐，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分辨这是主的血，明白这是他所赐给我的，为要表明他的死。我们用肉眼看见圣餐的饼和酒，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仰望其中的基督。所以我们的英雄约翰·欧文会说，我们是借着信心的默想仰望基督。在圣餐之中，信心就是我们灵魂的眼睛，而仰望则是借着默想聚焦我们灵魂的眼睛，信心。而默想也有别于祷告，但是默想与祷告有分不开的关系。曼顿指出，默想是介于上帝话语与圣徒祷告之间的中保，所以他会说，没有默想的祷告就是放肆，就像没有中保，基督来到上帝面前就是僭越。外邦人那种耶稣所提到那种重复空话的祷告，正是没有默想的祷告，其实也是许多基督徒那种很厉害公式化的祷告。默想是一个人用上帝的话语，可以这么说吧，默想是一个人用上帝的话语与自己对话，祷告则是用这个事先已经内化已经消化的上帝话语 在与上帝亲密的对话。新敏公众敬拜指南也特别强调，在主日圣徒应该有默想，主日的讲道，主日的读经，主日的祷告，圣餐团契，私下家庭敬拜，个人灵修，如果没有默想，这一切就成了没有益处的例行公事。清教徒说，主日是灵魂的采购日，所以清教徒要你我在主日血拼。但是我们怎么血拼？借着默想，采购获取一切上帝所赐下的属灵恩惠与爱。做好，不要讲话，看我，听我讲，你不要讲话。总而言之，默想会活化一切属灵的美德。没有默想，就没有信，没有望，没有爱。没有默想的信心就是迷信，缺乏默想的盼望就是奢想，没有默想的爱顶多是自我安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默想这些经文，以确认我们的信望爱并不虚妄，按照经文思想上帝他到底是如何爱我们。你思想你的信心可否生发为弟兄姐妹舍命的爱心，思想你来世的盼望可否叫你我乐意舍去今世的富足。我希望你们至少明白，身为基督徒你需要默想，就像你需要呼吸，你需要喝水，你需要吃饭。然而你不会忘记呼吸，但你肯定会忽略默想，我们都会。因此我们都需要刻意的培养默想的属灵习性。你的目的是要把你本性本来不喜欢做的事变成你心里喜悦的例行公事。但是你已经有许多日常的例行公事和家庭琐事，因此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其实我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时间，是最常见，也说实在最没有创意，一个圣徒不使用恩典的借口。华生会说，世界的忙碌是默想的死对头。他显然不是那种富有同理心、小心呵护现代人玻璃心的牧师。华生说，我直接引用，你忙碌到没有时间默想，好似你的信仰不过是你办完正事之后再处理的小事。什么 ?What? 你没有时间默想。默想岂不该是你人生首要之物吗？上帝并没有差我们来到世上堆积财富。我并不反对你们勤劳工作，但是我要说，这绝非你我来到世上的最终目的。上帝差派你我来到世上的使命是要我们得救，而要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使用所指定的方式 The means 手段管道媒介，就是圣洁的默想。现在你说你居然没有时间默想，这好比一位农夫说自己实在太忙，我忙到连耕耘或播种的时间都没有。搞什么啊？农夫的职业不正是耕耘和播种吗？听到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没有时间默想，是何等疯狂的事！因为除了默想，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其他的事？这是 Thomas Watson， 华生就是所谓最平易近人、最和蔼可亲的清教徒说的话。你们听得出来，基督徒没有时间默想所凸显的不是他生活充实，而是他生命失去。使用恩典媒介与否，就凸显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可否与世人有所差别。你们知道我讲话不会像华生那么不客气， 但这并不表示我不认同他的说法。任何一个基督徒说没有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语，就等同否认自己得救。我不需要使用恩典媒介，因为我不需要恩典。一个坚持自己就是没有时间，我就是没有办法的基督徒，其实正在否认自己蒙恩得救的身份。但我不会对你们直接这么说，华生会，我说话比较客气 ，right？ 你们知道，我会说，我相信你一定有时间默想，但是你也不要太有野心，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几分钟？15分钟就够了。我会说你不可能没有15分钟吧，你有时间吃饭你就有时间默想上帝的话语，但是你也必须刻意的有纪律的培养默想的属灵习性。因此我会建议你固定使用每天最好的15分钟，最好的15分钟不是你工作之余的空间，不是你午休的空隙，不是你睡觉之前的15分钟，因为别傻了，你没有空闲，就算你有空档，你也不会有意愿。何况，你不应该用剩下的时间、多余的时间做最好的事。你每天最好的15分钟是在你起床之后，在你做其他任何事之前那15分钟。如果你没有时间，早上没有时间，这表示你需要重新安排你的时间。早睡早起15分钟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如果你没有15分钟默想上帝话语，你必然步向灭亡。或15分钟读经、默想、祷告，也就是五分钟读经、五分钟默想、五分钟祷告，这并不难，不是吗？为何不试试看，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用心安排那15分钟，你就不仅重整你生命的优先次序，你也整顿你的思绪、你的心智。你不仅夺取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事，你更夺回自己的心意，以至于顺服基督。所以基督徒默想上帝的话语，就是要得着上帝的儿子。上帝的道是我们默想的内容，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我们默想的目标。所以在诗篇119篇，诗人默想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律例、话语和法度。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你不觉得你不免好奇，这个诗人或许走火入魔吗？律法有什么可爱的？有什么值得爱慕？终日不住的思想，直到你明白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上帝的话语指向上帝的儿子。默想上帝的话语，为要得着基督。爱上帝的律法，因为你爱慕上帝的儿子。是这样子吗？这是诗人的用意吗？首诗人写在119节到122节，你除掉世上所有的恶人，好像除掉残渣，因此我喜爱你的法度。我因为惧怕你肉体站立，我害怕你的彰点。我行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保证你的仆人得福，不容骄傲的人欺压我。如果大卫是诗篇119篇的作者，这就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大约1000多年前写的。是谁写的？是为谁写的？是关于谁写的？我们的主在最后那一夜为什么惊恐起来，极其难过，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他是怕人还是畏惧上帝？你认为他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在那最后一晚，凭什么三次向他的父求将这杯撤去？凭什么？你不以为他的先祖大卫早在1000多年前，早已经为他写好在客西马尼的祷告词？我行公平和公义，我一次没有违背，我一次没有后退，我顺服以至于死，求你不要撇下我，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保证你的仆人得福，求你不容骄傲的人欺压我。这是谁的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就得着基督。所以约翰欧文观察，一个人在恩典之中的成长与或衰败，取决于他对基督位格、基督国度荣耀和基督的爱之思念和默想。弟兄姐妹，你们看得出来，一个这样例行默想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必然有次序，他的思维必然有头绪，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一连串的危机和混乱。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为许多的事忧愁烦恼，但是却没有思想那唯一不可少的上好福分，就是基督。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为你默想基督，你就凭着信心抓住基督，以得着基督。默想基督，弟兄姐妹，你的灵魂就有可靠的锚。你默想主耶稣基督，你就不用寻求另外一位救主，因为你已经得着这一位救主，你就不需要找一个网红做你信仰的代言人，你也不需要听信那些网上的老师指导你要如何看待这个议题或那个议题。你默想主耶稣，他惊恐起来，你自己遇见那忽然来的惊恐，你就不用害怕。就像最近美国基督教国家主义名人 查理克克被刺杀，你默想基督就认同主耶稣，就不会被世上任何的政权同化，也不会以为只有在主日讲坛颂赞 Charlie Kirk 的教会才是真教会，更不需要有名目劝你不要离开你的教会，因为你的牧师没有在讲道中提到 Charlie Kirk 这个人。我会说，默想基督的心，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可查验上帝美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默想基督，就以他的心为你的心，就可以分辨那些追悼信仰伟人的舆论领袖不过是在消费死人的名气，以炒作自己的人气。你们不需要我教导你如何看待 Charlie Kirk 之辈，你们需要我对你们宣讲基督，好给你材料默想基督，好叫你的心向往基督，以至于你效法基督。你有基督的心，你自己可以拿定主意，不像一群人云亦云没有牧人的羊，任凭人割宰。最后，默想基督，默想你我，默想他如何思念我们。天尚未亮，我呼喊求救，我仰望你的话，我终夜双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言语。有谁会这么做？主耶稣从小必然时常彻夜思想他父的话语，以至于他在最后一夜祷告的时候可以警醒祷告，可以默想他父对他一切的应许。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相信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天父指示他儿子什么样的生命道路？哦，主耶稣他自己说嘛，什么样的生命道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儿子要得救，就必须遵行他父的命令，舍去他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他那晚没有默想，他就没有顺服，你我也就不得救。这表示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默想我们，我们是他的父应许他的赏赐，我们也是他的喜乐，而且直到如今他还思念我们，不是吗？他长久活着为我们祈求，我们在他的心上，我们总是在他的心上。弟兄姐妹，认知你在你主的心上，应该激励你把他放在你的心中。他思念我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默想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默想你的应许、思念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得到永生，上到天堂，在那里却没有一位将我们放在他心上的主，那么天堂也就成了地狱。但是天父，你的儿子他长久活着，他长久挂念我们、思念我们，就如此，就求你也赐给我们那颗默想你儿子话语、思念你儿子的心。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